即系讲古龙，即系讲到收唔到口啊！因为都话啦，对比古龙嘅，我哋仲有几本书系要讲嘅。嗰几本书系你想象唔到啊！我哋都未讲嗰阵时睇电影《孙玉白》 哦，《白玉老虎》啊， 唔系《孙玉白》《流星蝴蝶剑》 啊，《流星蝴蝶剑》 呢啲名都犀啊，《流星蝴蝶剑》系啊，你话如果？有诗情画意的是影像取决一世一切、啊、即是古龙、啊、你他写的夜、yeah, 是吧但是很轻的夜秋凉秋凉如水你是不是立刻有个画面给你哎呀现在夜晚 喂其实这个是黄英好兴的、哦。 是啊因为黄英就继承了真是古龙、啊。 黄英 即是不敢对先人不敬。但是所有的古龙小说就是电影感十足是可以拍电影的他唯一拍不到电影就是小李飞刀后来狄龙屌你后来那把刀有把铁链的吴家产因为不是这样做不 行。是啊是把拐刀来的。 啊拐刀即是冯雪啊其实小李飞刀是把线唉 其实真是够。是啊在把线那里放出来真是拿你命。其实坐完是不行的。他们什么铁三角楚原狄龙是不是 古龙 他不如看看麒麟医事会的独行侠啦一掹枪就得一枪的咋就攞你命的啦是不是但是我未掹枪之前那个场景啊 个气氛 个大风沙在沙漠里面的大风沙播那些音乐啊哒哒哒哒哒哒即是那些音乐啊到今时今日我都记得几十年前。你去拍呢啲啊嘛，唔系打飞船走壁打空翻啊嘛，大佬。咁你咪睇到睇完古龙，睇完呢、這个坐完一两度嗰阵时，我气精嚟，冇办法啦，几蚊张飞买啦，买啦睇啦， 两个八，即系咁样讲。 睇完出嚟咧，就同我而家嘅表情一样嘅，即系托住个腮。 嗱，譬如好似推理小说啦，即系好似詹姆斯邦式啦，即系层层剥开啦。其实流星蝴蝶佢好睇咧，就系、是。你一个一样嘢嚟，我就会有一个相对嘅后著去破解你，系、嘛？即系好似其中一个场景啊，孙玉白好似话中咗毒，无药可解，等佢内功逼出嚟。即系佢梗一个套路咧，就系可以令到佢喺死地里面，佢可以走得甩，然后反击你，跟住你又再逼到我死地啊！佢到最后尾，佢又有能力，即系你已经封晒个所有门，即系好似咁天罗地网。十面埋伏， 仲有 一线生机 嘅，系、 好睇在呢度。头先我哋讲绝代双骄，讲埋呢一套《萧十一郎》，喂欧二嫂啦，个男主角就系欧二嫂噶啦，系咪啊？咁啊，再加上最有个最出彩嘅，即系而家叫大陆叫出彩，我哋叫最出色嘅封四娘。 嗯， 佢一成个古仔，个立体画面啊，佢唔人物唔使好多啊。如果你拍古龙的电影电视剧你有四五十人可以拍到的。冚家产你 就。劇情人性而已。 是啊你拍金融全部大场面。 是啊喐下都话千军万马。 唔使啊出得场面嗌得出名的过一千人。 哇你使乜嘢啊一个围攻光明顶就已经不得了啦大佬。 唔好围攻光明我只是数。射雕英雄传系嘛？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黄药师几个徒弟，咁啊跟住啊周伯通嗱对落，咁啊咩七子，即系全真七子，七子嘅出得名嘅接 丘 处机、尹志平啊，甄志炳啦，一路数，跟住到江南七怪。是咪啊跟住成吉思汗啊佢四个王子佢嘅对佢嘅对手啊跟住呢个神箭手接别。喂跟住仲要讲对手喎、啊、对手嗰度有几个人啊 真係、啊、真係其实无线都好凄凉㗎。 所以咁好拍㗎係大陆先有得拍。但係 好簡單啫嘛，歡樂英雄數埋，我諗揸住30个人，我拍完嗰套戲啊。 係啊，但係一定精彩嘅你《射雕英雄傳》啊。所以點解佢哋啲人又唔拍？可能出名咗少少，識睇古龍嘅就一定中意睇《歡樂英雄》啊。 係啊，啊，我哋再講啦，講多少少啦，即係呢個啱啱講完《流星蝴蝶劍》啦，武林外史嗰啲唔好講啦，唉，真係大旗英雄傳嗰啲又麻麻地啦，即係一開嗱，其實大旗英雄英雄傳到武林外史，其實就是一個轉變嚟嘅、 嗯， 開始變翻我哋頭先全盛時期嘅古龍， 嗯、 即係佢係一個過程嚟嘅，佢唔係好似金庸咁，金庸係寫係個套路一樣。 嗯， 系冇分别嘅，但系佢冇一个好大嘅转捩点，直到佢收笔写嘅《鹿鼎记》，但系古龙系多变化多样啊，佢、 嗯、 可以写吓，咁、啊、我哋头先讲，我哋最中意中意一点红啦，啊，咁头先我噏到口唇边咗套小说，一定要讲，即系古龙《绝代双骄》《流星蝴蝶剑》。即系仲一套， 唔系白玉老虎啊？ 唔系白老虎都好睇，即系佢其实就啱啱一个转型嘅转型嘅时期啊，系啊，系转型嘅时期啊，七武器，屌你老味真系， 哦，即系孔雀翎啊，神拳小马， 决斗嘅时候有个 勾啊， 有一样嘢，嗰样嘢叫做孔雀翎，冇人见过，一见过人都死晒噶啦，一揿掣。啊！孔雀翎好靓咁样，跟住你就杀人于无形。我而家决斗，我就揾借呢件嘢，让呢件嘢冇。 系啊，我话俾你听系啫嘛。 我话俾你听系冇喎。 啊，冇呢样嘢嘅。 吓、 啊， 你追求嗰样嘢冇。好啦，拳头都系武器。 系啊， 拳头小马吓、啊，拳头就系武器啦。嗱、啊，呢套嘢你真系要睇，你即系详细唔记得啦，但系走去睇到一口双子系嘛。 吓、啊，即系咧，张子即系嚟边勾， 系啦，拎出嚟点样砌吓？佢、啊、每一套武器有一个古仔，佢特定，但系佢唔系讲佢系无敌噶，系讲佢背后嗰个人性嗰个古仔。 系啊，嚟边勾啊？点佢一杀埋你咧？嗰个就会令到你伤感噶啦，个人头会甩出嚟嘅，就同你永远离别啦。 系啦， 佢斩咗你咧，你个人咧，你个男人就会同个你个情人离别啦。即係諸如此類，神拳小馬，即係鐵拳嘅神拳啦，一拳打出嚟， 鐵拳小馬啦， 我唔理你千軍萬軍， 我就係一拳嘅啫， 我一拳就搞掂你噶啦，中間就殺入去噶啦，講嗰個人嗰種勇武勇敢，喂，好難得噶喎，大佬， 即係 一膽二力三功夫，佢真係夠曬膽夠曬力，兼好功夫，我真係唔理你嗰啲咩刀喎、啊，你一斬埋我就喺中間劈一拳過去， 有啲人咧又話自己幾好打幾勝啊。其实即系我哋细路仔啦，嗱，我哥唔使讲啦，自由搏击冠军啊，啊，你唔好话佢似导游啊，上嚟接咗下系唔会嘅。 哇！唉、哎，大佬一甲子人，啱、啊、啱做咗一甲子人， 咪学你话得，我啲功夫好犀利噶，我惊我一锤打你打死咗你，我啊无谓啦，咁样，即系咁讲啦。 即系嗰只， 系、 嗯、啦，我就系嗰只啊，我讲就好犀利噶。 其实咧。即系我哋僆仔啦，即系街头打交打大啦，又唔好话同人上擂台咁巴闭。其实就系一胆二力三功夫。 系、啊， 其实中国传统嘅说话讲到就我够唔够胆咯。 系啊， 我够胆就得噶啦，打交就讲胆啫嘛。 嗯， 而家成透嗰个中心思想，铁拳小马就是、我胆识咯。你有几多人，我都系一双拳头入去，我就同你打噶啦。我唔怕死嘅，总之我就打到边个瞓低为止嘅啫。 系啊，系啊， 呢个先系真实噶，呢啲先系你话佢莽夫又好，你话佢英雄都好啦。人生你做任何嘢都有个胆识噶，太多嘅计算，你嗰件嘢做唔到。做商场有感情有， 即系咁啦吓。又讲翻些小题外话啦，又讲翻我哋。点样讲啦最兴嘅一拳打埋嚟，如何闪七个动作？ 屌，即系保，即系 七个动作。 系啊， 佢为咗佢打佢一拳埋嚟，即 系我唔系得罪咏春嘅，因为咧我教我哥小念头嘅吓，我僆仔嘅时候我教佢学小念头，做乜鸠啫？我真系唔明做乜嘢喎，啲所谓黐手啊、扶手啊，哎，即系我觉得你打交 攞嗰嗰種感覺啊！啊，佢哋遲啲會講功夫。哎呀，我同你攞種感覺啊！跟住咧打打拳啊，咁啊當然啦，打即係自由搏擊或者打泰拳梗係叻啦，因為佢拳拳佢一二三，即係等你習慣嗰一二三個節奏啊，佢哋叫做。但係覺得打架係冇，即係我哥有句説話講得最好，我三招打你唔低，三拳打你唔低，我就走噶啦。 呢個咧就呢、這個唔係我諗出嚟噶。啊，讲下讲下，第时我哋讲嗰个节目唔使讲啦，喺度讲晒， 系啊，冇错。 阿 Peter 仔个老豆啊，好好打噶，肥佬嚟噶，同佢仲肥过佢，即系都差唔多啦。但系咧就唔高嘅。佢讲个古仔俾我听点咧？即系佢老豆。 唉，唔好讲啦。啊，唔好讲啦，讲啦，咪留翻佢哋知 咯。真系呢啲古仔真系又要讲六集。 唉，真系我哋讲笑冇限啊！而家都第就嚟第五页就嚟讲埋少少古龙啦。好睇嘅都系嗰句说话，古龙嘅名言啊，到佢死嗰日。我手写我心，我就系快意恩仇，我就系大碗肉大杯酒。到我死嗰日，你叫我唔好饮咩？唔得噶，我人生就系咁。你系个蠢啊，注重健康啦。咁我唔开心有咩用？我嘅开心就系我可以同啲朋友，好似倪康咁，你嚟啦。啊，今晚屌你谂开七八支 X O 就大家怼咗佢。 嗱，你咁样讲咧吓，又我成日都讲题外话嘅，即系我题外话就接你啱啱讲嗰段嘢吓，古龙讲嗰段嘢，我有一件嘢咧，近年咧我就到今日我都系耿耿于怀嘅，就我二哥死嗰阵时，死之前啊，咁我就去即系早两年啫吓， 两年前啦， 咁我去大埔疗养院探佢，咁我探完佢我就走啦，我走咗之后。我就開始後悔啦！我點解唔揾張龍椅推佢落街，整兩支煙佢嘆下？ 係啊，應該買罐酒嘅，因為我哥身體出事就係飲酒，佢已經冇得救噶啦。 係啊， 係應該買幾打啤酒，佢最終應該俾佢飲夠嘅， 係啊， 即時唔喺度都抵。 咁你到，咁你喂唔買酒俾佢飲，咁我話食煙嘅， 掹兩支， 掹兩支俾佢啜兩啖啦。喂，到你。到你唔喺度嘅时候，喺个香炉嗰度插几支喺度把鬼咩？哇！我真系激到我而家，一讲起我自己都气愤咯，我自己啊！第日如果我系咁啊，喂大佬，你真系推我落楼下，等我食晒嗰二十支啊，拱翻我上去，唔好食一支两支啊， 拱唔翻上去都冇所谓。 黐线， 即系拱唔翻上去，我人生就系咁噶啦，唔好做一啲。喂，我一世人就中意，即系好似我咁，我一世人就系最中意睇书睇电影，我系中意食喂食，个人肥有原因。到今时今日，我有糖尿病，虽然而家就过咗个位啦，咁啊糖尿病好咗好多，但我系冇戒口。我如果我做人，你又保重健康都啦，咁希望食多啲啊健康食品啦，老健家肝补啦。 系啊，我话而家我又食八粒啊，嘿 吓，即系咁问题啊，即系希望用第二种方法补救啦，但你叫我戒口。我真系话唔好做人啦、啊！我嘅嗜好，我嘅人生嘅好大部分就喺呢一度。 嗯， 所以我好你话哎呀，古龙早死啊，你阿金庸啊，而家啊四周围啊，全世界歌功颂德啊，嗰 样 呢啲虚名嚟嘅啫。 呢啲喺我哋嚟讲咧，呢啲根本就凑咗个朵，唔知啫。 啊，即系虚名你，你一班咁嘅，即系嗰啲叫做神，即系叫做咩啊？即系叫写坛老鼠啊，系咁捧到你上天。喂，大佬，即系攞本嘢出嚟，大家摆喺度，真真正正可以传世嘅。 真真正正啊，识得睇小说嘅人，好似我哋僆仔睇薄装线，好似线装书嗰啲人啊，识得睇小说嘅人，即系知道佢咩料啦，算吧啦，系嗰班叫做咩芙蓉啊，即系咩嘅啊？嗰班友嗰啲叫做咩啊？ 芙蓉风雅 啊，唔系芙蓉风雅喎，冇风雅喎，大佬嗰班人就靠佢揾食嘅啫，即系啊个个话 金鹤 啊金鹤啊，咁我仲唔写你啊？系咪啊？ 咁啊越捧越大，跟住咧我唔讲钱，越捧越大，但系呢啲唔系人生嚟 嘅，吓冇错， 成日八九十岁仲喺度翻写嗰本书，点解啊？点解要翻写？我唔明。嗰、那個就係你食錯漏百出，其實冇所謂嘅。不如我都話啦，做節目錯漏百出嘛，我哋賣經歷啫嘛，講我哋嘅相信嘅故仔。 其實佢係咁啊，其實金庸其實就係咁啊，金庸就係古龍小説裏邊嘅天機老人啊，係 一世 都係自己已經係第一噶啦。 你咁好才學，我嗱，我相信一定係好才學嘅呢個人， 係 一定係滿腹經論嘅。咁你點解唔可以重新寫一套小説出嚟啫？驚為天人嘅啫， 驚輸 啊！驚輸咯， 因為如果寫本出嚟唔賣得點啊？ 唔係唔賣得啊，係你平如潮啊！ 咁我都唔覺得佢，我而家佢改咗版嗰啲係好評咯。 啊，咁一回事啊嘛，佢曾經有好評過啊嘛。咁你而家重新出一本書，你平如潮，林老過唔到世啊！我金學點搞啊？ 但係又放唔下個虛名嚇，我繼續寫，等你哋繼續可以歌功頌德。我都話啦，每本書修改到面目全非，係嘛？淨係黃雨嫣個結局。同阿段宇嘅结局，开头唔系嫁俾佢，后屘嫁咗俾佢，跟住又唔系嫁俾佢，都要改几次啊！系因时制宜，嗰、那个特定环境，嗰、那个现象，我哋就写嗰个嘢嘅啫。 喂，仲讲，啱啱翻转头再讲啦。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